载荷仓、货物气闸仓和资源仓组成，起飞重量大约23吨，主要用于开展太空科学和应用实验，参与太空站组合体管理。货物气闸仓可以支持货物自动进出仓，为仓内外科学实验提供支持。后续梦天实验舱将会按照预定程序和太空站组合体交会对接，完成有关功能测试之后，梦天实验舱将会按计划实施转位。神舟14号航天员乘组已经做好迎接梦天实验舱来访的准备。天气方面，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平均风速每小时41至62公里。在下午5点，强烈热带风暴尼格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南大约610公里，即是在北纬17.3度、东经116.7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移向南海北部。过去几个钟头，尼格稳定地靠近南海北部。受尼格和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预料本港今晚和明天早普遍吹强风，高地间中吹烈风。三号强风信号会至少维持到明日的正午12点。海面有大浪和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和停止所有水上活动。进行户外工作或活动的市民亦都请留意天气变化。按照现时预测，尼格会在星期三稍后至星期四初时相当接近珠江口一带，其强度会逐渐减弱，但同珠江口的距离及其减弱速度仍然存在相当变数。天文台会密切监察其动向和发展，评估是否需要发出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市民应该保持警觉，留意最新的风暴消息。在过去一个钟头，大老山、黄兰岛和长洲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是每小时71、57和52公里，最高阵风分别是每小时84、64和74公里。预测本港地区吹强风程度的偏北风，高地间中吹烈风，海有大浪和涌浪，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气温徘徊在25度，稍后雨势较为频密，天气转凉，晚上气温下降至大约19度。展望星期三，离岸和高地间中吹烈风，有狂风骤雨，海有大浪和涌浪，天气较凉。星期四初时风势仍然颇大，海有涌浪，间中有雨，随后一两日雨势逐渐减弱。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47%。三号强风信号和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4,687点，跌176点，总成交金额1309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93点，跌2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397点，跌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205.6升4.8，恒生中国企业50蚊跌8.4，盈富基金14.82跌1.2，美团124.8升3蚊，阿里巴巴61.45跌3毫，南方。恒生科技2.81升3.6，比亚迪股份175.7升10蚊，药明生物35.5跌3.3，港交所209蚊跌5.8，龙湖集团系报10蚊跌3.12。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5，英镑9.074，瑞士法郎7.854，澳元5.025，加元5.757，新西兰元4.556，欧元7.798。每百日元对港元5.29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系93。日经平均指数报27,587点，升482点。港金报15,340蚊，跌1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36.4美元，卖出1,636.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提一提大家啦，三号强风信号生效噶，揸车嘅朋友咧要加倍注意道路安全啦。因为风浪比较大啦，呼吁小轮由屯门往返大澳嘅渡轮服务喺下昼5点钟已经暂停噶啦。 至於一些特別的路面報告，在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較早時因為曾經有突發事件，近住沙田港鐵站是一度行車線受阻的，現在事故已經處理好，車龍有待消散，龍尾排到去城門隧道公路接近美城苑。提一提大家，中區有一些萬聖節的封路安排，直至到明天清晨的五點鐘，蘭桂坊、榮華里、和安里、安南街、部分的德紀立街和威靈頓街是封閉的，附近一帶的道路都會因應人群的聚集情況而封閉，揸車朋友去到附近請留意現場的指示了。隧道方面，紅隧港島入口告示打道東行的龍尾華潤大廈，西行過海龍尾景隆街，堅拿道天橋過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線落灣仔，龍尾在馬會大樓對開。紅隧九龍入口龍尾去到理工大學灣位。路面情況，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東的龍尾去到東山台，窩打老道沙田方向近九龍塘律倫街車多擠塞，龍尾去到公主道天橋近亞街老街，渡船街天橋去加士居道近進發花園擠塞，龍尾近碧街。要特別留意安全車速的位置有將軍澳寶順路寶康路橋底去上德村。最後揸車的朋友要注意，今晚日落時間傍晚5:47，聽朝日出時間早上的6:27，依照法例規定，日落後日出前行車必須開著車頭大燈。好了，我們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三五成群围埋都系想开心啫。第一次玩大话式，佢哋问我叫咩，我话我叫 Jason， 佢哋叫我坐车翻屋企，唔好再玩。 好无聊，但我中意。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3:00-5:00，黄天怡、方子豪、阿哲，三五成群。 打咗针未啊？ 打咗新冠疫苗啦，但仲会打另一种。 另一种？ 是流感针啊，两种疫苗一样咁重要，唔好顾此失彼。同时患上流感同新冠肺炎，病情可能会更严重。接种流感疫苗可以减低入院的机会，缩短住院时间，保护自己和身边人，尽早接种这两种疫苗啦！ 齐齐防流感，年年要打针，请浏览 chp.gov.hk。 香港电台第二台周末新节目 《约五零遇上一七零》。 新时代奋斗者李李姑林静莉，好开心可以同一班奋斗者一起默默针，听到好多得意有趣嘅小故事啊！ 逢星期六下昼3:00-5:00， 君臣、 小伦、 妈咪、 Mika、 船仔、 Vicky、 李李姑， 150遇上170，新时代奋斗者同你倾极都倾唔停。 以下是卫生署发出有关2019冠状病毒病的健康通告，以泰语广播。 This is a health notice about COVID-19 issued by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broadcast in Thai. รัฐบาลจัดวัคซีนป้องกันโควิด -19 ให้ฟรีแก่ผู้มีสิทธิ์ทุกคนพวกเขาสามารถรับวัคซีนได้ที่คลินิกโรงพยาบาลสถานีฉีดวัคซีนเคลื่อนที่หรือศูนย์ฉีดวัคซีนชุมชนที่กำหนดผู้ที่ต้องการรับวัคซีนควรรีบทำการจองโดยเร็วที่สุดตั๋วฉีดวัคซีนที่ใช้ได้ภายในวันเดียวจะแจกที่ศูนย์ฉีดวัคซีนชุมชนให้แก่ผู้ที่มีสิทธิ์บางประเภทเท่านั้นรัฐบาลและคณะกรรมการผู้เชี่ยวชาญยังคงเฝ้าระวังความปลอดภัยของวัคซีนโควิด-19 วัคซีนช่วยให้ร่างกายของคุณต่อสู้กับโรคได้ดีขึ้นภายใต้สถานการณ์แพร่ระบาดที่เกิดจากไวรัสสายพันธุ์กลายพันธุ์คุณควรได้รับวัคซีนเข็มแรกและเข็มที่2โดยเร็วที่สุดและรับวัคซีนเข็มที่3เพื่อเพิ่มการป้องกันนี่เป็นสิ่งสำคัญเพื่อการเริ่มต้นใช้ชีวิตตามปกติได้อีกครั้งสำหรับข้อมูลเพิ่มเติมเข้าเยี่ยมชมเว็บไซต์เฉพาะกิจได้ที่ www.covidvaccine.gov.hk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YOASOBI 在2019年结成日本的双人音乐组合，由作曲家阿亚瑟加上就是本身是创作歌手的Kuda去组成的。出道的作品在日本方面已经超过8亿次的串流平台的浏览量，并且得到了2022年的 Billboard 日本方面上半年排行榜的最高位置，都是YOASOBI。 今次他们为了机动战士水星的魔女唱出片头音乐作品叫做祝福。今日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 Wasabi 祝福。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31号星期一骚动音乐， 咦？我见你有迟疑， 因为我想同大家讲，hello 啊，系啊，系咪想教翻呢个嘅Halloween 嘅？ 我以为你会接翻啲，我话 hello， 跟住你就 win 咁，点知冇默契喎？唉，冇啦，我讲完啦 ，OK 啊。partner 質素係咁上 下啦，大家咁話啦。 三號強風信號同紅色火災危險警告現正生效啊！ 亦都提大家，今日我哋叫做迎一迎節啦，咁就喺六點鐘，我哋嘅音樂桑拿咧將會介紹一個之前我都冇接觸過嘅， 冇聽過啊，直頭 全靠斌哥介紹啊，呢啲 叫做 horror punk 嘅一個genre 咧，一個種音樂類型啦。其實咧。我好老实讲，我真系唔知道有一个咁样嘅子分类喺度嘅，喺音乐当中 系 系事关适逢今日系应该系呢个万圣节嘅正日啦，咁然后就好想喺趁今日啊，有冇啲题材系关于万圣节系可以喺音乐桑拿嗰度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嘅咧？咁我就做上网开始做一啲嘅research， 咁就。竟然找到一个很冷门的子分类出来，咁好有趣嘅。我一阵六点钟喺音乐桑拿嘅环节会同大家分享一下佢嘅来源啊，佢嘅一啲特色咁样样。 系 你可能真系成世人都冇听过有样咁嘅嘢，咁但系佢又一路存在咁样样。咁啊，转头六点钟就会听到。咁啊，同埋六点半嘅宾神 Monday Blues 都会紧接住分享一下一啲嘅。叫做應下節啦，有一啲 horror punk 嘅音樂作品啦。咁啊，今日嘅搖滾味會比較重少少嘅，但係又唔好以為係嗰啲好行嗰啲好 heavy metal 嗰啲，又唔係嘅，都有啲係有趣嘅位置嘅。咁啊，一陣間就會聽到 的，都真係好精彩嘅，係啊。 係啦，咁啊，今日咧，如果即係有朋友都會繼續去呢個嘅去一啲嘅活動啊，即係玩呢個萬聖節，最緊要睇一個天氣嘅狀況啦，即係同。 同埋亦都即係小心啲，唔好樂極生悲啦。 喺啲人多地方，大家就小心啦。 係啦，咁啊，作為一個嘅音樂主持，點啊？你呢一個嘅weekend 過程，有冇去一啲嘅活動玩？ 都有啊，因為今年都即係幸運地咁咧，有得參與玩，即係搞下啦，幫手咁樣。咁跟住 咩？你扮鬼啊？ 唔 使化妝喎、 啊，唔使啊，本身已經好 OK 啦。 淨係嗰個黑眼圈已經似、啊， 我就咁行出嚟已經嚇死人啦， 已經係喪屍。 係啊，因為咧好得意嘅，即係嗰個係一個體驗嚟嘅，跟住即係最類似，即係你坊間都好多唔同地方可能搞一啲類似鬼屋啊，或者有一啲叫做靈異感重少少嘅，有啲可能會去導賞，有啲就會加埋音樂，或者有啲咧就主要淨係叫做音樂為主嘅一啲 concert 啊、DJ set 啊各樣嘢，都會圍繞住呢個節日去做啦。咁但係即係呢一個即係我今日 share 呢一個好得意，就係首先佢裏面融合咗好多唔同嘅元素啦。咁同埋最主要就係咧，裏面有一啲你話係咪一個鬼屋咧？佢又唔係一個鬼屋，但係佢裏面係會嘗試要令到你有一種驚慄感。而裏面最重要嘅咧就係、是有一啲叫做解謎嘅元素，即係你跟隨住 嗰啲密室逃脱嗰啲咯。 我覺得 係 有啲似 早幾年好興嗰啲啊嘛。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因為我冇玩過，真係，所以我唔知係咪真係好相似啦咁。咁但係就有嗰啲元素先講，就係、是、你跟隨住一個故事，然後去唔同嘅 checkpoint， 然之後就係解謎，跟住可能最簡單，一係就揾兇手啊，一係就揾個真相咁啦。係咁呢件事就好似你咁講啦，似一啲叫密室逃脱嘅可能。而喺我嘅角度咧，仲有一樣嘢更加似咧，就是、好似個中學或者大學嘅時候咧，你喺一啲迎新營啊，或者但凡啲萬聖節咧，以學生會咧所搞嘅一啲 有啲 咁 嘅，系 我唔知嗰時你有冇搞過或者玩過？ 以前中學有玩過咯，後尾即係初中添咋，後尾高中都冇啦，因為學校冇搞啦。 因為我嗰陣時中學咧，我就係有份學生會，又係有份搞呢啲叫鬼屋嘅活動啦。嗰時個主打係咩咧？就係、是。首先是用學校的校園環境佈置在學校裡面玩，因為我間舊的學校真的很舊的。 是不是都是要男同學入女廁探險，女同學入男廁探險那些？啊，你男校啊， sorry。 所以最重要是什麼？我們一定是找一間女校一起合作玩。呢、這個係最緊要話你聽， 如果唔係冇人參加 嘅。同埋呢一個係我哋叫做換屆之後第一個頭炮嘅叫聯校活動，咁 所 以咧 搞得好有 好緊要嘅，好有聲勢嘅咁樣。咁我嗰陣時要負責嘅咧就是、安排一啲所謂遊魂野鬼啦。即係咩咧？即係嗰陣時中學係啦，你都已經有去過主題樂園玩過，你會知道咧大概。set 啲咩人喺啲咩位嗰度，你要設計咧，令到嗰個驚嚇元素更加勁啦。 係 上個禮拜有講過，其實我哋兩個本身都好驚嘅，係咪？ 係唔玩㗎，我唔 玩。玩嘅話好驚啊！但係咧，你要設計，然後嚇人咧，其實就冇嘢嘅喎。再加上 啊嘛， 因為我哋呢啲人咧係知道乜，因為乜嘢會驚 啊， 或者譬如一條黑色嘅走廊，我哋自己嚇自己就我哋會幻想究竟啲嘢喺邊度出嚟。 係啊， 咁有好多時候可能最終佢唔係咁設計嘅嘛。 係啊， 但係就因為我哋帶住呢份恐懼嘅幻想咧。我哋去設計呢啲嘢咧，其實可能係 你就會特別驚啊嘛，設計出嚟嗰啲， 因為好多嘢都係你自己嚇自己嘛。咁、你點樣自己嚇自己？你就係幻想嗰度有嘢出現、你就只需要將你嘅幻想實踐咗佢咧，咁就可以成為咗呢個崗位所做嘅嘢。我都係當年體會到呢件事，我覺得原來幾有用嘅咁啊，係啊。咁啊，所以嗰陣時喺學校就拉曬黑布啊，跟住將某一啲嘅廁所或者某一啲嘅課室，或者叫咩地理室啊、實驗室咧，你知啦。 最得人驚就係嗰啲咧，科學嗰啲啊，係 有骷髏骨頭啊， 骷髏骨頭嗰啲啊。 係啊，你點樣佈置啊，成啦咁樣。嗰時咧，我其中一個最大嘅體驗係乜嘢咧？就係因為我冇化妝啊、但係我作為一個叫做PIC。即係 in charge 住所有呢一啲嘅扮鬼嘅同學仔，咁、 okay. 我就要喺成個校園裏面遊走啦。咁、 嗯、 但係我嗰時唔知係邊度嚟嘅一個諗法，就係、是、覺得即係做戲要做全套，你即使一個工作人員，你都要入戲。即係你如果 好你唔可以扮死咁簡單， 或者你唔可以太做嘢啊！如果唔係，譬如假設有一對同學喺呢一層嗰度探險緊，跟住你咁啱要經過嘅時候，你好做嘢，冇拎住個 walkie 去行緊，過緊嚟，過緊嚟，等陣咁樣， 就好冇氣氛啦。 你會好出咗氣噶嘛？ 係啊係啊係啊！ 跟住嗰陣時，我好記得咧，嗰個畫面我到而家都好印象深刻。你當啦，我落緊樓梯嘅，今日。正要落嘅时候咧，见到迎面咧喺走廊咧有一班即系探紧险嘅同学即将到啦。于是乎嗰刻我突然之间咧，好似上咗身咁啊！我冇落过楼梯，我企咗喺楼梯上面望住佢哋，净系企喺度望住佢哋。 咁你係見到佢哋咧驚驚嘅，因為佢哋迎面埋嚟，突然之間停咗腳步，係啦。咁然後佢就喺度問嗰、那個咩嚟㗎？你睇唔睇到？因為即係冇曬燈㗎嘛，學校 佢係睇唔清楚你嘅身影， 就覺得好似有個人睇到啦。然後做一樣咩咧？就係喺侏羅樂園學翻嚟嘅，突然之間加速衝落樓梯，衝埋佢哋嗰度。 我想问你当下是扮演紧一啲咩角色咁样？ 哇！我嗰阵时谂唔到咁多，我就觉得我要吓佢哋咯。 但系你着住嘅衫咧， 校服噶咋？好够噶啦，因为你嗰个背景设定都系大家校服啊。 咁啊系嘅，咁啊系嘅。 你嗰时冇咁多钱去搞咁多嘢噶。 OK OK, okay.。 跟住你就极速冲埋去咧，你会见到佢哋吓亲嘅，就会散开啊！ 变态佬咯，系啦，呢个系纯粹一个变态佬咯。 系啊，然之后去到佢哋身边嘅时候，就减慢速度，然后行过咁咯。 哦， 然后你觉得原来吓人真系好爽， 好简单。 唔系啊，你觉得吓人原来好爽啊？你会觉得原来有人俾你吓到咧，嗰种成功都好大啊！ 年年都举手要做呢啲啊，之后 冇啊。嗰时中六，跟住中七就中七我唔记得我有玩定系冇 join 啊，因为开中七就咩啦嘛，即叫高考啦嘛嗰时。系啦，咁嗰时呢个就系体验过啦，喺中学嘅时候，你觉得玩一样嘢，你最紧要咩？你投入，系所有岗位嘅人你都投入，嗰件事就好正噶啦。 我觉得咧，同埋咧，我细个即系中学嗰阵时玩呢啲咧，好衰嘅，即系嗰啲学长同埋啲学者咧，佢哋真系，我觉得佢哋系搞活动真系一流啊，好劲啊！佢哋系专业到咧，嗰阵时会带埋啲喇叭特登翻嚟咧，同埋用课室嗰啲嘅，佢咪有个广播系统噶嘛？ 系惊啊！ 佢哋直头用利用。用埋个广播系统嚟播一啲好好阴森嘅音乐啦，同埋一啲声效咧。其实我发现我最惊原来唔系有人扮鬼冲埋嚟，我最惊系一啲好突如其来嘅声音啊！即系我系会俾声吓到多于俾个人吓到嘅人嚟嘅。所以我记得有一年我系玩到半脑我就放弃咗啦，因为佢嗰啲突如其来嗰啲无啦啦咧喺个广播系统度播啲。嘭啊，或者好似嗰啲刹车嗰啲好尖锐嘅声咧，系会突然吓到我脚步都窒埋嘅，咁唔得噶嘛，好样衰噶嘛，喺啲女同学面前咁样，咁于是我就话我唔舒服，我都系唔玩啦。咁啊， 好大嘅藉口啊， 系啊，所以即系我觉得喺呢啲嘅活动入边，我觉得。即係一啲 background music 啊，或者一啲嘅音效咧，都係好重要嘅。 係， 所以點解今日咧，我哋喺呢個音樂桑拿話兜一個大圈翻去，就係我哋要介紹呢個 horror punk 咧。咁啊，即係如果大家喺心入邊都唔係好知有啲咩嘅歌單可以應下節，即係除咗嗰啲好傳統嗰啲哈利波特咁嗰一種嘅音樂之外，仲有啲咩嘢可以揀呢？咁樣， 同埋我覺得係啱啱留意六點鐘啦，同埋咧，即系呢啲玩鬼屋嘅嘢都系嗰句，即系如果你系攞嚟要追求啊，追女仔啊，追男仔都好咧，可能你系即系你需要点啊，大胆啲啊嘛。 系， 但系你要记住，有时你惊咧，你系真系唔需要扮镇定嘅，你 系 可以惊出嚟。点解？好似头先我所讲，就系呢一啲嘅演员或者呢啲工作人员咧，系会好享受咧。你俾佢吓到，系啊，咁样先至系对佢哋呢班工作者咧最大嘅一种尊重。 不需刻意故作坚强。世界变态非常，不需刻意要去逞强，痛快发泄一场，只想改变四处羔羊。何为正确思想？接受现实异常，不要下沉，不要下沉，日常抽空。 自救中醒觉，离开黑 界变太非常，不需刻意要去逞强，痛快发泄一场，只想改变四处高扬，何为正确思想，接受现实异常。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澳门听日进行全民核酸检测，卫生局局长罗奕龙宣布，全民核检由听朝早嘅七点开始，争取喺凌晨完成。中小学不停课，托儿所不停托。今日已经进行核酸检测嘅市民，听日无需参与全民核检。罗奕龙呼吁参与全民核检的市民必须佩戴 KN95 口罩，出门前进行快速抗原测试。参与全民核检的市民必须预约并按时到场。本港新增4766宗新冠病毒确诊，输入个案占446宗，多12宗死亡个案。第五波疫情累计10184名患者离世。两间安老及一间残疾人士院舍共三名院友染疫，五名院友被列为密切接触者。658间学校呈报1274宗个案，涉及1060名学生和214名教职员。18间学校的20班和一架校车的学生需要暂停面授课7日。三号强风信号生效，天文台话三号强风信号会至少维持到听日嘅正午12点。过去几个钟头，强烈热带风暴尼格稳定地靠近南海北部。按照现时嘅预测，尼格会喺星期三稍后至星期四初时相当接近珠江口一带，其强度会逐渐减弱，但同珠江口嘅距离同减弱速度仍然存在相当变数。天文台会密切监察尼格嘅动向同发展，评估是否需要发出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政府统计处公布预先估计数字，本港第三季本地生产总值按年实质下跌4.5%，差过市场预期，是2020年第二季以来最差。至于本港第二季本地生产总值跌幅是1.3%。按本地生产总值各个主要组成部分分析，私人消费开支在今年第三季和上年同期比较实质大致维持不变，和第二季的情况相同。政府发言人说，本地生产总值下跌主要是由于季内对外需求表现疲弱所致，展望未来外围环境显著恶化，将会在今年余下的时间继续为香港的出口表现带来巨大压力。不过近期政府放宽对访港旅客的检疫和检测安排，应该有助服务输出。天气方面，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平均风速每小时41至62公里。在下午五点，强烈热带风暴尼格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南低610公里，即是在北纬17.3度、东经116.7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移向南海北部。过去几个钟头，尼格稳定地靠近南海北部，受尼格和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预料本港今晚和听朝早普遍吹强风，高地间中吹烈风。三号强风信号会至少维持到听日正午12点。海面有大浪和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并停止所有水上活动，进行户外工作或活动的市民亦都请留意天气变化。按照现时预测，尼格会在星期三稍后至星期四初时相当接近珠江口一带，其强度会逐渐减弱，但同珠江口的距离和其减弱速度仍然存在相当变数。天文台会密切监察其动向和发展，评估是否需要发出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市民应该保持警觉，留意最新的风暴消息。在过去一个钟头，大老山、横澜岛和长洲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是每小时71、57和52公里，最高阵风分别是每小时84、64和74公里。

心失声的痛哭，别问何以我开心之际自我增高。如若我生命的曙光终归是远空，温馨的碎片挂念是有动，练习忘记你生命失恋是习惯了。将我心很怕失去的烧到只有烟与灰，快乐我不配。 一年听过两首作品，包括泳儿的 Little Fires Everywhere， 同埋啱啱郑欣宜的新歌叫做《恐惧蚕食心灵》。大家可能对于离开这个世界都会有种恐惧，因为亦都知道很多东西带不走，但其实我们已经经历过了。 笑吧，自拍一张，记往昔闪闪发亮。抱吧，抚慰了哀伤，再去找新的去向。我知无谓继续，若再拖你与我都会受伤。我想迎住漂亮，是最亲口关系，你抱紧新的一位，我在远处会微笑到底。那些曾够片段，在这刻收得起都美丽，错的全部也别计。 J 分的新歌叫做 Take a Breath， 创作于他之前完了 show 之后的时间，会讲一下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的分隔，一种离开。 I try to let it go， I never let you know， 并没法习惯电你手机未接通。 Be I still love you so， 现实并未得到，亦未入睡，我待到朝早。 You're in my mind， 心碎乃有说半句对不起，太想你太爱你，最痛记忆抛弃，不快已记不起，每秒每刻想你，你是我的空气。 Oh 对你的牵挂，身体渐习惯体温的偏差，切断再见我的方法，弃我离开。 番禺獻身派台作品歌名叫做《離開的感覺》。 人不在，心在。 平衡线上，前方不失散的对象，行下去都有同样的方向。宁愿某天能解开心结的晚上，才恨你为何在当初要明刀明枪，挑起纷争的狂象。谈笑之间分享， 填词人除了写低 Death 因为兄弟移民而有的情绪之外，也都寄予对方大家身处的环境和步伐虽然不同了，但只要当初的梦想仍在，其实都是另一种同行来的。作曲 Death 填词陈志林，编曲何家明 Joey Lam， 监制 Agent Chan。上榜三个星期，微升一级，第十三位 ，Death 余钟瑶，平衡线上。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怡。 减压，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47%。三号强风信号同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同你睇睇交通情况。粉岭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和合石慢线咧，曾经有交通意外，不过而家已经清理好啦。龙尾而家去到吐露港公路近住梅树坑。隧道情况，洪水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见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两边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排到映月台。龙翔道西行去狮隧咧，龙尾就去到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慢车，龙尾安定村；反方向去九龙咧，曾经有交通意外，所以近住富泰村咧一段而家比较车多，龙尾丹桂村。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而家排到接近龙门居。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上德村方向粉岭公路军地鱼塘边去粉岭。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嘅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系能够减低患重症同死亡嘅风险。 变种病毒嘅传染性极高，如果仲未打第一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啦！仲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同身边嘅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第二台星期一至五下午5-7，波盛分神骚动音乐。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为听众提供更多优质节目，了解国家发展，认识民风民情。 二手头条啦，就聚焦呢个世界技能大赛噶，广东技工咧表现出色，勇夺五金啊！咁佢哋用呢个精湛技术咧，令人生生辉，亦都为祖国争光。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FM102.8 大湾区之声。 在疫情之下，可能大家精神上都有很多困扰的，疫情会为我们这个社会带来危和机，究竟你又会选择哪一种呢？ 电视节目《疫情下停一停深呼吸》，主持人常林法师，今集请到康子妮分享在人生当中怎样洞悉自己最想要的是什么。 疫情下停一停深呼吸，带给大家新心灵的法则。 星期二晚7:30，港台电视30日。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人不在，心在。 平衡线上，前方不失散的对象，行下去都有同样的方向。宁愿某天能解开心结的晚上，才恨你。为何在当初要明刀明枪，挑起纷争的狂想？再多说话，留待一天呼吸正常，谈笑之间分享。 填词人除了写低 Dash 因为兄弟移民而有的情绪之外，亦都寄予对方，大家身处的环境和步伐虽然不同了，但只要当初的梦想仍在，其实都是另一种同行来的。作曲 Adesh， 填词陈志林，编曲何家明 Joey Lam， 监制 Agent Chen。 上榜三个星期，微升一级，第13位 Adesh 余中瑶，平衡线上。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怡。 不如开始放松一下， 听下歌手解构这只 single 有乜转化。Fast， 我飞起 ，Chorus， 又要击中你，听到 Breathe， 心里翻滚一下，只想起你。 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声，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 声， 就来用甜蜜内容 刺激你耳朵， 一下子就笃上 暗恋加幻想。 好，有咩可以帮到你？ 我想问呢，有冇啲咩桑拿可以推介呀？ 你想要咩类型？ 我第一次搵唔识喎，有冇啲易入口啲 㗎？睇下衣款啱唔啱。 唔係呢啲呀，我想要嗰啲呢係令人好兴奋流晒汗嗰啲呀。 收到，冇问题。 喂，奔神，呢个嘢坏咗啊！我问佢有咩桑拿推介，佢系咁播歌我听嘅。 佢冇错啊 ，genre 啊嘛，梗系有唔同类型嘅音乐啦。想知多啲嘅话，听住星期一骚动音乐嘅音乐桑拿啦。 嘿，你都唔明嘅。 點鐘翻到嚟繼續騷動音樂，有呢一個部分就係音樂桑拿。今日係行行地嘅，會聽得到。 嗰個煙草，你諗下，幻想係一個現場演出，啱啱嗰下一層一層咁樣入嚟 咧，係咪打冷震啊？ 有 feel 啊，有 feel 啊！ 咁啊，因為咧，我哋今日試完就萬聖節啦，咁啊，所以咧就特登我事前咧就上網，我記得早幾日上星期啊，就同波成喺度研究今個星期嘅音樂桑拿到底講啲咩好咧？ 想應下節嘅， 係啦，想應下節嘅。我記得我最初個諗法就係不如揾一啲嘅音乐系一啲恐怖片嘅音乐，咁、然后我哋研究一下到底边啲类型嘅音乐喺恐怖片种入边常见嘅，用得最多嘅，咁我哋就讲嗰样啦。咁最初咧，我就揾咗少少嘅资料，咁发现呢、這个psychedelic rock 系出现得都算多嘅咁样，咁但系再慢慢深入研究多少少啦，就发现有一样。好唔起眼，亦都好少听，但系原来存在嘅音乐类型叫做 horror punk， 即系呢、這个恐怖朋克啊，用中文去讲， 即系简单嚟讲就系 punk， 就大家都知啦。 系 而家前面加一个形容词 就系 horror 啦， 就恐怖啦。 系啦，即系如果假设如果唔系恐怖片，可能系呢、這个爱情片可以系 就 love punk 啊 ，love punk。 咁、如果系 romance punk。comedy punk， 黐线， 即系因为咧，其实我觉得又唔系冇可能嘅喺音乐嘅世界，即系我哋经常都话啦，一啲音乐类型其实都系一个市场推广去用嘅制造出嚟嘅词语，一个 marketing terms 嚟嘅啫。咁所以好多时候，尤其如果有听开音乐桑拿呢个环节嘅朋友仔，会记得我哋之前都有讲过呢、這、一个punk 嘅音乐类型噶啦。咁 punk 嘅最主要其实有一样嘢就系讲紧啲咩咧？就系讲紧嗰个音乐人自己去做音乐嗰个嘅 方法。咁所以咧，其實好多時候佢哋都係傾向一個比較容易啲嘅 chord progression 去玩一個搖滾嘅音樂啦。 因為嗰時都係講就係嗰啲僆仔唔翻學嘛。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就自己就夾 band 啦。 係啦， 即係曳啲嘅。 冇錯。咁所以於是乎咧，就出現咗一個 punk 嘅浪潮啦，就開始好多人接觸到玩到好簡單嘅一啲搖滾音樂啦。咁去到呢個大概70年代末期咧，呢、這個 horror punk 咧就承接住 punk 嘅浪潮而出現咗。咁、到底佢係點嚟嘅咧？呢、這個就好有趣啦！你幻想一下，即係頭先我哋講就係一啲 punk 嘅音樂人，佢哋會自己去創作音樂啊嘛。咁佢哋寫歌靈感係點嚟啊？當時咧美國嘅呢、這個市場咧好興喺。即係嗰啲電影嗰度咧，就好興一啲 B 級嘅恐怖片。 哦，係 啦，即係嗰啲好低成本嘅製作嘅一啲恐怖片啦。咁然後你試諗下，可能啲電視台也好，或者可能佢哋去嗰啲租 cassette 帶嗰啲鋪頭， 係 啦，啲音樂人可能就係租咗一大堆呢啲咁嘅恐怖片翻嚟。夜晚就喺屋企度睇啦，同啲 friend 睇，一路睇一路就喺度無聊諗下點寫歌。咁於是乎咧，佢哋嗰啲創作靈感就啊，睇完呢套恐怖片，好似幾得意，講吸血鬼， 就擺落去。 不如我哋寫首關於吸血鬼嘅歌啦，咁樣。 J 風吸血鬼點樣？ 係啦係啦，其實都係嘅，即係你會發現嗰啲靈感就係佢哋好無聊去做一啲嘢，或者睇完一啲嘢，咁佢哋就不如試下攞嚟做唔做到創作啦咁。咁於是乎咧，就開始形成咗呢一類型叫做。horror punk 嘅東西啦，咁啊，因為即係最主要就係因為佢哋 chord progression 都係好簡單，好多時候係三四個 chord 就組成咗一首歌。咁同埋咧有一樣嘢獨特嘅就係在於horror punk 佢有兩樣嘢係好緊要嘅，第一樣嘢就係佢歌詞部分，歌詞部分佢一定係會你會發現佢引用到一啲恐怖片嘅劇情啦，一啲怪物嘅形象啦， 角色 係啦，啲角色啦咁，咁所以你會聽到 horror punk入面嘅歌詞大部分都係好有萬聖節嘅氣氛嘅，都係嗰啲哇喪屍喺個地下爬出嚟啦，或者我要變做科學怪人啊，咁即係類似係咁樣嘅東西啦，係啦係啦係啦。咁然後其次就係嗰個樂隊嘅形象，即係佢哋好多時候會有時有啲人會將佢同埋一啲嘅metal 嘅 band 咧會撈亂嘅，因為佢哋嗰啲形象都係會打扮到鬼五馬六咁樣嘅。咁於是乎咧。喺佢哋嘅形象同埋歌詞部分做咗一啲咁樣嘅用心嘅地方之後咧，就慢慢形成咗 horror punk 呢一個嘅風潮出嚟。咁而同埋有一樣嘢就係嗰陣時嘅一啲恐怖片咧，經常會用一種音效嘅。就是呢個叫做 pheromone， 你記唔記得？ 我記得 pheromone 係啦，就係、是、叫做特雷門琴啊，即係嗰啲咿咿咿嗰啲聲咧，係啦，亦係啦，冇錯。即不論係有鬼佢又係用呢一個特雷門琴去拉啦，有飛碟佢又係用特雷門琴去拉啦。係啊，你點樣解讀都得㗎，只要配上嗰個畫面，佢就係嗰樣嘢嚟㗎啦。咁於是乎佢哋最初期亦都會運用好多呢啲叫做 pheromone 嘅東西喺嗰個樂曲當中。咁啊，其實有一對叫做horror punk 嘅始祖咧，就係、是、叫做 The Misfit 嘅。咁啊，但係喺講呢一對咁傳奇嘅樂隊之前咧，先俾大家聽一聽，感受一下當時呢個 horror punk。仲未叫做 horror punk 之前咧，其實有啲樂隊已經有一種咁樣嘅諗法，去做一啲類似有少少聽落去怪怪地啊，氣氛有啲陰森啊，或者個歌詞有啲係奇奇怪怪嘅歌曲，咁啊俾大家感受一下當時最初期 horror punk 未現身之前，到底佢哋嘅歌係點樣嘅先。 was 96 as I got a golden train driving me insane. I don't like a ride, so push that piston aside. And baby, I won't care, cause baby, I don't scare, cause I'm a reborn maggot using Jim Warfare. Rock. 呢首作品 The Cramps 嘅 Human Fly。听唔听到嗰啲琴啊？听到嗰啲好诡异嘅琴啊！ 但我想讲头先仲有一种质地喺里边嘅，有啲 rockabilly 嘅 feel 喺里边。 咦？嗱，你讲就你就讲得啱啦，呢样亦都系咧，系嘛 ？sorry， 唔好意思。 咦？你就讲得啱啦， 教育电视啊，但系又真系咁啱得咁巧，我想讲嘅。真系问起嘅，因为咧，其实我头先都想提出一样嘢，就系以为好多人以为呢个。聽到呢個 horror punk 個感覺就會係一啲好重型嘅音樂，可能好似一啲metal 啊 heavy metal， 甚至乎係 death metal 咁樣樣啦。但係其實完全係兩樣唔同嘅嘢嚟嘅。horror punk 咧，佢其實比較多係似 rockabilly 嘅感覺多啲，因為佢有好大部分嘅音樂嘅形成咧係嚟自一種叫做 doo-wop 嘅 blues 啦，同埋呢一個 rockabilly。咁所以你聽到佢啲節奏咧，就正正好似你頭先所講，係其實係比較近 rockabilly 嗰個分支走出嚟。咁所以聽落去亦都係冇咁重型嘅。咁佢嗰個速度咧，其實通常都會比較快少少，個 BPM 通常都係120到170左右啦。同埋佢係。比較 melodic 啲嘅，即係佢唔係嗰啲行好行咧，啲鼓好重啊， 即係 scream 曬或者好 hardcore 佢未到嘅， 未去到 hardcore 嗰種，反而佢嗰、那個melody line， 即係佢嘅旋律咧係幾清晰幾出嘅。咁 簡單個諗法就頭先嗰首歌《貓王》可以唱啊，你會覺得 冇錯啦。咁所以你會聽得出就係嗰樣嘢就係、是、其實唔難入口嘅，比起我哋想象當中呢種叫做 horror punk 嘅東西。咁去到之後咧，大概係。1977年左右啦，一隊好傳奇嘅 horror punk 嘅樂隊咧，就開始面世啦。有一隊叫做 Misfits 嘅樂隊，咁咧其實呢個名咧就係、是、個主音咧為咗致敬呢個瑪麗蓮夢露咧。去改嘅，因為佢瑪麗蓮夢露最後一部電影就叫做 The Misfits 啊，咁所以佢就改咗個咁嘅名啦。咁於是乎咧，其實佢哋最初去玩嘅音樂嘅都唔係諗住話什麼叫做 horror punk 嘅東西，佢哋就好簡單，都係做一啲 punk 類型嘅音樂啦。咁、但係好多時候咧，就好似我上一個部分咁講，喺做音樂嘅期間。睇咗好多嘅恐怖片啦，受到當中嘅一啲啟發啦，加咗一啲恐怖片嘅元素喺歌詞入面啦，咁同埋佢哋嗰陣時咧嗰、那個樂隊嘅造型咧，就梳咗一個當時幾流行叫做 Devil Lock 嘅髮型，係啦 ，Devil Lock 你上網會揾到嘅啲 點樣算啊？ LOCK 哦 ，Devil Lock 係啦，即係其實好簡單就係嗰啲好劉海，即係佢前面會梳到好高咁嗰一種啦。其實大家亦都會見到係一啲、 即係尖釘， 係啦係啦， 前面有個好長嘅尖釘拉落嚟嘅， 係啦係啦， 超勁 M 字壓咁嘅， 冇錯。所以都係一啲好典型好punk 嘅一啲造型。咁但係當時佢 中間嗰個釘釘咧要拉到好尖咁樣梳落嚟，咁就叫做 devil lock 啦。咁所以整個嘅造型加埋佢哋嘅歌曲啊，佢哋嘅歌詞之後咧，就慢慢形成咗其實都唔係佢哋自己創造 horror、啊、punk 呢個字，而係有一間嘅唱片公司喺美國就幫佢哋改咗，因為嗰陣時出咗一個合輯啊，當時就係佢哋出咗呢類型嘅歌咧，有好多 band 跟住抄，哇，好好玩啊！呢種類型嘅音樂，咁啊跟住去創作一啲好 horror punk 嘅音樂啦，因為我諗對對 band 都好中意睇恐怖片啊，我唔知道。咁然後當時有一間唱片公司咧就出咗一張咁樣嘅合輯，就係專推出呢啲 horror punk 嘅音樂，而嗰個碟名咧就正正叫做 This is Horror Punk。咁喺呢個合輯當中咧，就終於正正式式為呢一個類型嘅音樂咧，就定義咗 horror punk 呢一個嘅形象同埋呢個嘅名詞啦。 所以都真係一個市場推廣嘅詞彙，因為都唔係淨係 horror punk 係咁，好多之前我哋講過有啲音樂類型咧，都係類似又係有一間唱片公司推個合輯， 冇錯。 跟住之後你要諗名啊嘛， 冇錯。 因為合輯就係佢唔止一個音樂人去做，佢一班人去做緊類近風格嘅嘢咁，咁所以佢要幫呢堆嘢定個名嘅時候。就會出現咗呢啲而家我哋所認知嘅音樂類型， 同埋呢一個名字我覺得都幾好使好用嘅，因為呢你第一就係聽個名字你已經可以聯想到嗰樣嘢係啲乜嘢啦，咁加上同埋horror punk 呢佢哋變相呢可以運用到好多一啲叫做演員嘅聲音啊，因為呢佢哋有一啲嘅作品呢嗰陣時係好興會加入因為當時嘅恐怖片呢唔係全部都即係尤其最初期嗰啲呢係有個類似旁白咁嘅人會喺度話俾你聽套片發生緊啲咩事嘅，即係有個導讀咁樣嘅。而好多時候啲演員嘅對白其實唔係太多嘅啫，因為你諗下套片都不外乎係俾人嚇嗰個主角尖叫啦，同埋嚇人嗰個會發出啲咁嘅聲啦。咁於是乎喺嗰啲片入面咧，就會有啲咁樣嘅旁白喺度話俾你聽個故仔到底推進成點啦，發生緊啲咩事咁。咁而呢啲嘅 horror punk 咧嘅啲樂隊咧，亦都運用咗呢一點啊。咁所以佢哋會喺個歌曲入面咧加入咗一啲咁樣嘅旁白啦，有啲又或者另一部分有一啲嘅樂隊會將一啲唔同嘅環境聲音加埋喺嗰啲歌嘅头头尾尾哇，甚至乎系中间咁样，咁就形成到除咗个歌词以外，佢哋嗰个歌曲嘅编排都好似一套恐怖片咁样样，系啦，咁所以咧喺呢个时候亦都带嚟呢一对好传奇嘅 horror punk 嘅乐队作品啊，The Misfits 嘅作品，嗱已经听到嗰啲声效啦， 嚟了啊， 叫做 Dig Up Her Bones。 再次为你介绍呢一首 The Misfits 嘅 Dig Up Her Bones， 转头翻嚟继续有宾神 Monday Blues 为大家带嚟一啲 Horror Punk 嘅音乐。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陈景瑶为大家接新闻。正系沙特阿拉伯利雅德嘅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快速抗原测试结果系阴性，已经安排日内启程回港，预计喺本港时间听日下昼抵达。政府上星期四公布，出访中东嘅陈茂波因为快速抗原测试结果呈阳性，取消余下嘅访问活动，并延长喺利雅德嘅停留时间。本港新增4766宗新冠病毒确诊，输入个案占446宗，多12宗死亡个案。第五波疫情累计10184名患者离世。两间安老及一间残疾人士院舍共3名院友染疫，5名院友被列为密切接触者。658间学校呈报1274宗的个案，涉及1060名学生和214名教职员。18间学校的20班同一架校车的学生需要暂停面授课7日。澳门听日进行全民核酸检测，卫生局局长罗奕龙宣布，全民核检由听朝早7点开始，争取凌晨完成。中小学不停课，托儿所不停托。今日已经进行核酸检测的市民，听日无需参与全民核检。罗奕龙亦都呼吁参与全民核检的市民必须佩戴 KN95 口罩，出门前进行快速抗原测试。参与全民核检的市民必须预约并按时到场。天气方面，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平均风速每小时41至62公里。在傍晚六点，强烈热带风暴尼格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南大约600公里，即是在北纬17.4度、东经116.7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移向南海北部。在下午4:30至5:30，天文台录得大老山、青州和横澜岛最高持续风速分别是每小时71、55和55公里，最高阵风分别是每小时91、78和64公里。预测本港地区吹强风程度的偏北风，高地间中吹烈风，海有大浪和涌浪，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气温徘徊在25度，稍后雨势较为频密，天气转凉，晚上气温下降至大约19度。展望星期三离岸和高地间中吹烈风，有狂风骤雨，海有大浪和涌浪，天气较凉。星期四初时风势仍然颇大，海有涌浪，间中有雨，随后一两日雨势逐渐减弱。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44%。三号强风信号同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坏车啦。喺粉岭公路去上水方向，近康乐园有坏车阻路，龙尾去到吐露港公路近半春园。就系、是、粉岭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康乐园有坏车阻路，龙尾系去到吐露港公路近半春园。另外，林锦公路去林锦交汇处都系有车龙架牌到去社山路。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嘅龙尾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喺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去浙江街；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嘅龙尾东港中心；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去到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彩虹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嘅车龙去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九龙入口龙尾系去到观塘游泳池。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慢车，龙尾富豪东方酒店；窝打老道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车多，龙尾去到太子道西；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过咗碧街。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所谓。电视节目有好多种 ，horror punk 亦都一样。你以为下下都好 hardcore 咩？又有啲好轻松噶吧？今日宾夕 Monday Blues 为大家带嚟一系列嘅 horror punk 嘅音乐，陪大家轻轻松松度过呢个万圣节。听过有呢一队嘅乐队叫做 Bliss Kid Mary and the Storm， 亦都可以形容一下每一队乐队佢哋嘅 logo 好特别啊。例如呢一队 Bliss Kid 咧，就好似一个蝙蝠造型咁，不过嗰个头咧就系一个吸血鬼咁样嘅造型嘅。其实去睇每一队 horror punk 乐队佢哋嘅造型啊，或者 logo 咧，都睇得出佢哋常用嘅一啲妖魔鬼怪喺歌词入边会系一啲点样嘅风格啊。跟住落嚟有呢一队叫做 Necromantis。The restless, headless horseman is looking for his pack. Iguana smelling witch is eating coffin nails with a bat. Upstairs, the frenzy she dells tempts with wild mad sin, you know. I recommend infernal torment, demented bondage. I come back in that old haunted castle where everybody used to go. All pleasures were for free. I'm back in that old.Turn back. while the lost souls cry. Hand in hand, watching me the lost stars on the midnight sky. A ghastly crew of wicked men arrive in the battlefield. Klingon strong fly the UFO. Ooh, what a thrill. But in that old oh, that's where I will be. 恐怖的话，倒不如话其实是带点欢乐的一首 Rockabilly 的作品，有他们 Necromantis 的 Haunted Cat House。 I'd like to tell a little story about a girl from far away. You might feel bad, you might feel sorry about what happened. 一听就知咧，其实系启发之乜嘢嘅片种啦。有 The Creep Show 嘅 Zombies Ate Her Brain， 一听就知系啱啱呢一首作品，肯定系喺嗰啲丧尸片度出嚟嘅。而关于丧尸片呢个题材咧，不论喺电影定系音乐当中咧，其实都系产量丰富。 除了剛才的 The Crip Show 之外，還有這一隊的朋友都有一首作品是以喪屍為題材，他們叫做 Horror Pops。认为 horror punk 一定是要很恐怖才得呢，那对不住了，可能会令你有少少失望，因为很多 horror punk 听起上来其实挺欢乐的。刚刚听过有这首来自 horror pops 这队的乐队，有 walk like a zombie， 甚至乎有一些是可以慢节奏少少的。 At war with the world yet worlds apartTo return is a promise I can't make. You see, we together have the callous heart. Because callous hearts don't break. We're going through this phase where we feel nothing. Now we're loneliness, you're the only shadow. 實某程度上咧，你會聽到呢啲 horror punk 嘅作品咧，都幾 pop 下嘅。可能都係嚟自一啲比較簡單嘅 chord progression。聽過有 Creeper 嘅 Black Rain。结束今日嘅槟城 Monday Blues 带嚟有嘅系 The Other 嘅 Beware of Ghosts， 听日同样时间骚动音乐再见啦，拜拜。